激烈，情感它再激烈，也像花瓣凋谢。被撕裂，有些梦被撕裂，至少它还盛开，给你光也，任你流血。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，体会没人知道你拥有的宝贝，好心肠。 为动画电影献声，我们刚刚听到这是他为《猫与桃花源》作曲并且演唱的宣传曲《无人知晓》。这首歌是许巍在看过了粗剪影片之后所得到的灵感，通过这首歌探讨无人知晓的孤独是每个生命体的必修课，这一个很深刻的情感核心。接着下来是许巍2015年推出的单曲《灿烂》啊。和刚刚听到的无人知晓一样，在他的音乐架构当中加入了小号，增加了激昂奋进的色彩。灿烂这首歌一开始就讲述了一个童话般的故事，一场大雨破坏了小鸟新搭的窝，却也浇灭了一场灾难般的森林大火，在大与小两个维度铺陈出了关于生活与命运的话题。 宁静的森林，一场倾盆的一只小鸟在哭泣，为了新建的家园。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，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。想了解这世界命运，我的生活，我彻夜的难眠，难眠的爱人。真相是什么，现在我还不了解，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。孤独的岁月，庆幸能遇见你，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地活着。

连续听了两首许巍在2015年的作品，那这首歌呢是他当时为央视大型纪录片所演唱的主题曲第三集。我相信很多中国榜的听众朋友对于许巍的音乐都是如数家珍，特别是这二十多年里的每一张的专辑。所以在今天的时间里面，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他这几年的一些新歌单曲，而下一时段着重分享他和其他歌手合作的作品。接下来是2016年许巍演唱高晓松词曲创作的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，当时这首歌的争议还挺大啊，这是他非常少有的演唱不是自己写的歌，也是少有因为歌词引来的大讨论啊，红透网络的一首歌。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今天经典绽放锁定许巍。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少女，虽时隔多年，记得他泪水涟涟，那些幽暗的时光，那些坚持与慌张，在临别的门前，妈妈望着我说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 找到那片海，不顾一切。

在红星生产社推出的两张专辑《在别处》与《那一年》被很多摇滚乐迷奉为经典，但在许巍这儿却有着不同的结论。那些年他患上了抑郁症，医生说抑郁症的源头是自卑。许巍说他非常认同这个说法，因为那两张专辑让他变成了一个非常自卑的人。所以2000年许巍受邀给叶培的双鱼专辑担任制作人，在很大程度上让他找回了自信，找回了尊重。而写给叶培的这首《彩虹》有着他强烈的个人风格。后来许巍还是回到了家乡西安，之后又再回到北京，音乐和他自己都焕然一新，成为了后来也就是现在许巍的样子。下面这首歌是中歌榜历史上唯两次获得年度金曲哈，一次是在2002年作为《老狼》专辑的同名主打，另一次就是许巍自己演唱的这一版《晴朗》，收录在他的作品集《在路上》。 一切就像是电影，比电影还要精彩，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，这是初次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，这是初次的感觉，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，她穿过我的心。是初次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，我爱这精彩的世界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，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，她温暖我的心。 你让我感觉到你 觉，心就像天空般晴朗。 许巍早期的一首歌《像风一样自由》，原唱谢东。据说当年谢东为了出专辑把车都卖了，放手一搏，也在许巍给他的众多的 demo 当中挑选了这首《像风一样自由》。谢东的这首歌在当年受欢迎程度仅次于《笑脸》还有《一路等候》，但是时隔多年，我觉得还是许巍的这一版更加的深入人心。今天中国榜经典绽放，我们关注到的是许巍的作品，从今年他的新歌《我的爱》开始一路追溯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大家认识他的第一首作品，也画上了长达23年的时间线，这就是在1995年发表，许巍词曲田震演唱的《执着》。在明天同一时间将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，也请关注许巍在内40首榜上新歌的全新排名情况。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在北京再次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田震，执着。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孤独总在我左右，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，